为伟大领袖坚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印尼和几内亚分别在7月1号到8号期间举行了坚日成花温室参观活动。温室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坚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图片，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朵朵盛开的太阳之花、坚日成花和主体朝鲜的图书图片。